好，欢迎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梅日。 方物 Discord 审查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依个礼拜咧，最大新闻就系任天堂大 Direct， 唔系医生啊，医生附送嘅咋。不过依个就我独立一 part 再讲。 系啦，仲有上个礼拜得不啲事，我哋都会一齐讲嘅。 系啦，顺便讲埋啦。首先就系作曲家小林雅星离世，就88岁，超级大热所嚟噶啦，日本系。 虽然啦，就唔系我个年龄嘅嘢嚟噶， 系有名就连我都识嘅70年代超级作曲家啦，比较近年嘅 Chanley 嘅首歌，但系最高都系佢作嘅，即已经叫近年嘅，你所以知道几老啊。咁另一单我咧比较 juicy 嘅，其实系结婚新闻， 恭喜山治唯一又结婚啊！我做乜歌又个又？ 恭喜山治唯一喺59岁就结婚，根据第一任太太金姐美香讲法就系 double 恭喜，60岁生日同结婚。呢句说话睇落去，哇！阿金影大姐，你使唔使咁有骨啊？ 根据佢 第二任太太， 冇直接指明嘅，不过佢个 cheat 就系写细地。 呢个系佢助理讲嘅，唔系佢就冇反应，乜嘢都冇出声。 咁佢又 retreat 啊嘛？ 即系咁，佢今次就同一个偶像前偶像结婚啦，系江田Lobby祥子，28、9岁。我心谂，哇！ 佢三次结婚啦，最点系唔单止好快离婚，仲要系越结就越细个。 金井美香就差叫做同期啦，跟住田中李惠就今年先40，而江田今年28，哇！ 你真识食 .mp4。 其实你真系纯粹谂住玩，唔结婚咪唔结婚咯。依年头，你每一次都要结婚，每一次搵个咁后生嘅，你系唔系中意结婚啊？定系你对于搵老婆系一种不切实际期望咧？你60噶啦喂！ 仲要是越结越细的话先令人侧目啊嘛。虽然啦，呢啲嘢咧，其实喺啲有钱佬入边成日出现嘅。 唔系艺人界成日见嘅，艺人界。但系喺声优界里面就颇为搞笑啦。喺声优界嚟讲，结婚离婚好普通，但系通常一次起两次止啊嘛，好少话会三次，而每一次都喂你越嚟越后生，越嚟越靓。 所以大家都系忍住吐槽佢玩下结婚行为咯。即系嗱，我哋唔会咒佢话睇佢几时又结婚嘅。 以佢保鲜期嚟讲，应该都有6、7年嘅。咁佢再下一次80岁咯。 唔系咁呢啲啦，我哋向来都系祝人年年有今日噶嘛。我哋讲生日嗰部分啊。 咁结婚下次10年有一次，祝佢10年有今日咯。 算啦。 好啦，嗱，跟住 好啦，另一单都系红事嚟嘅，女子高生无理日常，或者叫女子高生浪费青春嘅 作者， 咁佢就前几日生咗。低所得 P 就喺 Twitter 入边就话呢个喺对呢个儿童教育系非常之好嘅嘢。我第一就系、是、因为佢入边可以叫角色啦，呢、这个 w o o k l i p 喺书入边咧，即系作品入边啦，都有出现过嘅，唔止出现过啦，直情系主线之一啦。咁、啲人就话，哦，原来低所得 P 佢哋嘅故事系真嘅，你到底有几多成系自传嚟嘅啫？你哋两个，你搞清楚先。正啊！我见到两张白纸咯，基本上就系白纸一张，白雪雪咩都睇唔到，就两个喺度放闪，公然放闪。不过算啦，人哋生仔啊嘛，好啦， 开心啦。好啦，跟住咧，一单其实系 吹闻嚟嘅啫，就唔系新闻，因为其实冇乜嘢，呢件事发生咗好耐噶啦。就乜嘢啦？有人就引用翻呢个 DLC 嘅 Wiki 页面啦，咁入边有提到最初呢个网站咧，其实系攞嚟交流猫耳梁嘅师资。咁后面先改变过经营方针，变成咗而家大家见嘅 DLC。 而家应该佢应该系日本唔系最大嘅，佢头嗰一两位专系线上师傅嚟噶啦。 如果你计同人就一定系最大啦， 同人啦，佢系最大嘅。跟住仲我印象中好似有2、3间，跟住MailBook 一路追紧上嚟。 如果你讲同人 game 啦，或者自主制作独立游戏，就算系 Steam 都唔会够佢嚟嘅。 最大噶啦！ 如果净系计呢一 part 嘅话，不过当然啦，因为呢个西嘅属性关系咧，就比较偏向美少女游戏。重点系乜嘢咧？呢件事就发生咗耐噶嘛，有人贴咗出嚟，咁啊好多人转载啦。然后咧就应该因为咁啊，所以开闸嗰个啦就走出嚟话，呢个系冇错，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呢个留言咧，我就听咗好多年噶啦，其实都但系咧其实冇乜直接证据证实嘅，因为太耐之前嘅事，即系1996年嘅大佬。 一个都市传说。 咁啊，再出。即系话呢个系事实嘅，系啦，呢、这个都市传说得到证实，咁亦都解释咗点解当年我记得噶 DLC 嘅四月一号愚人节嘅企划咧，就系将成嚿嘢变实咗包，贴猫图啊，所有嘢都系 item 啊，所有嘢变咗做猫，仲要冇咁嘅解释得过啦，因为咁嗰、那个社长中意猫啊嘛，咁啊，所以成件事就讲得通啦，咁啦，好啦， 好，跟住咧就系一单美少女 game 界算系颇大新闻啦，就系话先咪 On the Low Immortal 就愚界啊。就离开咗佢入咗14年嘅 Airsoft 就消失啦。 嗱，两样嘢最近 Airsoft 最近嗰只主力作品 多多啦，就系、是、佢做原画嘅。因为 F Saw 咧，佢唔系好耐之前先开始俾翻啲画师有翻自己个名啊。之前咧，其实个画师名我哋都唔知嘅，就系知系佢嘅人。佢系保护得好紧要嘅，唔系保护画师本人咯。我觉得主要都系保护公司嘅利益嘅，费事啲人画角色。咁所以佢有几个，即系你未必啱得出佢个名，但你睇图你会认得嘅。佢系一个好高辨识度啊，佢种金属色上色化咧，大家一睇就知噶啦。咁佢终于就离咗职，变翻做 freelancer。咁啲人就有人推测就系唔系 Alisoft 好唔掂啊，要执啊，所以佢跳船啊嗰啲嘢，即系呢啲推测咧，我觉得就系通灵级数啦吓。因为 Alisoft 嘅经营近一年好咗好多噶，主要都系超人大战系远比佢哋想象中好卖，所以咧间间都有机会接，但系 Alisoft 咧短期内应该冇事嘅。亦都系解释咗点解超人大战唔系某一个画师画嘅，系好 Q 多，包括外聘啊，包括嗰啲 freelancer 过嚟画嘅。咁但系独独咧就系唔见咗，预计佢嘅话可能有少少不和，先系离职嘅。咁样咯，即系估计嘅咋？呢个都系我嘅通灵嚟嘅咋，冇咩事实根据啊。只不过我见大佬超人讲已经咁 Q 多画师都有参与，就独独冇咗佢份，有啲奇怪咁样咯。好啦，咁啊，翻翻去业界消息啦，即系阿神山健治， 攻壳机动队2045就佢啱先做咗。 咁佢咪仲系做紧攻壳咯？冇乜见佢玩新嘢啊嘛。咁 系啊， 今次玩新嘢啦， 就系《Lord of the Ring》嘅长篇动画。 即系佢将魔界动画化啦，其实目前呢刻 staff 表啊，各类嘢都未齐嘅。 总之又有个 title 咁样啦。 搞清楚，长篇动画嘅意思咧，好多人有啲人可能会误会啦，其实系指超过20分钟嘅动画就叫长篇动画啦。咁所以佢嘅长篇到底有几长咧，系唔肯定嘅。一季叫长篇，两季叫长篇，一年都叫长篇，一话都叫长篇嘅。当然啦，一话你就唔可能讲完魔界故事啦，起头都唔可能够啦吓。 个魔界坐底两个钟头一集啊 ，at least 呢个系叫做 系，所以我只系提一提，唔好见到长篇动画就以为一定真系物理上好娇长啦。 好啦，跟住咧，本来咧就一直都宣称延期嘅 Aquas 嘅5周年纪念演唱会，咁又终于都顶唔顺，就宣布终止，因为都唔知延到几时。而家东日本咧嗱，我赌赢咗啦。奥运咧，基本上而家去到剩翻少于40日，基本上就已经冇得话终止噶啦。呢个时候冲咗出去噶啦，即系裤都除埋，套都戴埋噶啦，你冇得话呢个时候唔搞噶啦。跟住戴个套系又不斋嘅， 我都系咁样认为啊。但系你知你把乌鸦嘴噶啦， 好啦，咪而家冇噶啦，直成死命令就系、是、啊，我而家搞啊，我而家系要放宽实所有限制啊，限制总之就咩，10,000人会场一定有观众嘅，我理得你啊。即系兜巴冚落去个专家度咯，话跳噏嘅啫嘛，啲咩防疫政策？ 即系我唔系认为佢应该终止，我系认为佢会终止。嗱，虽然得40日啦，的确系 政府冇可能制啦。 咁你啱嘅机会系比较大噶啦。咁但系我只系讲呢个世界系圆嘅， 即系除非话突然间关东大地震啦，唔系嘅话，基本上已经唔系死湿咗头，头都话斋咯，套都戴埋咯，仲奥运送俾佢嗰啲避孕套啊，好似咧引咗角色不斋避孕套咧。套熟埋，裤都除埋啦！你依个时候同我话唔玩，顶你个肺啊！强奸你啦，顶你个肺！即系嗰种咯，去到我即系收唔到科。即系其实去到依个时候咧，嗰专家嗰人仲喺话中医揾一个多沟鱼嘅。讲真，都去到依个时候咯，大家咪咬紧牙关挨问嗰个人要啃咗佢算够数咯。诶，仲讲咩终止？讲咩防疫政策？多鬼鱼啦！即系冇一掹嘅嘢，就唔好废话啦。 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其实疫情包括打疫苗进度其实都是比预计中理想的，其实我原本以为他的疫情会严重一点，也都没想到他们会打针打得那么快。 不过问题就是从英国那种情况，英国现在又爆过，跟着你不是打最多疫苗的吗？你又爆的，他接着他说现在爆就爆，打第一剂未打第二剂，即是怎样？ 呢个系英国国策嚟嘅，因为佢哋疫苗数啊，其实唔系好够嘅。咁佢哋策略就系打咗第一针先讲，想话有个基本嘅保护力先，然后先谂办法再颁第二剂俾你哋。就唔似大多数国家有200万剂疫苗先俾100万人打咁样嘅。但系辉瑞如果净系打一针嘅话，其实得50-50，同科兴冇乜分别嘅咁咯。 不过呢个就唔讲英国啦，英国佬傻嘅，佢睇咗手上嘅投资啦。咁好啦，讲返日本先。咁 Aquas 呢就终于取消演唱会，不过呢取而代之就有个6周年嘅纪念声放送，就9人齐，同埋6月28号 HK 综合即係地上波就有个 Anison Premium 4周年嘅四代同行大集合 SP, 四个家族四代齐晒，即係第一代而家得3人啦，跟住第二代齐，第三代好少两个，第四代齐嘅大型大集合嚟嘅，由于 HK 地上波，所以应该睇到嘅，如果香港嘅话，如果有睇 HK 嘅话。 不过你有心睇一定系睇到噶啦。 系好啦，总之就 Aqua 就唉流年不利佢。 咁我唔知阿垮成个日本都系咁嘅款噶啦吓。 呢个咧就喺冇废之下嘅神迹嚟嘅，《鬼灭之刃》影碟第一日 DVD Blu-ray 加埋48万只。 嗱，唔系初动啊，我哋一般叫嘅初动系即第一个礼拜，大概 第 一 日。我哋嘅日本特派专员都系其中一个。讲真，日本嘅咁，日本你睇400亿咁多人睇过，你仲咁多去买碟？呢、这个已经唔系因为套戏好好睇嘅问题噶啦，纯粹就做咩啊？ 信仰嚟噶啦， 系信仰咯。即系讲就系，当去到个信仰嗰时候，你唔好同我讲咩好唔好睇啊，精唔精彩，感唔感动，就纯粹就咩宗教系唔讲理由噶嘛。 就有啲变咗，就系直接跻身咗落去国民级动画嘅地步啊！即系你将 One Piece 浓缩埋咁短时间之内咯。你谂下 One Piece 落咁多年细水长流，但系佢一定你知道系放烟花嚟啊嘛，系相对于咁长嘅其他国民级作品嚟讲啊，佢只会喺集中喺呢几年之内嘅啫嘛，咁就会下一套噶啦嘛。 咁你唔知啦，因为周岁会知死下死下咁又停载，作者又。 周岁回真系就算红都好啦，佢红系唔会红到变成国民级动画。 唔系鬼灭好奇怪嘅，不过呢个就唔讲啦。鬼灭就 因缘际会系好多天时地利人和加出嚟，系冇人可以做到下一个鬼灭嘅，冇咁容易去做下一个鬼灭出嚟啦。应该咁讲咁咯。 好啦，跟住咧就几得意嘅就系、是、Sony 就宣布2021年下半年就会推出新嘅 PS5 嘅 system 啦。咁咧就开放公测俾玩家申请。我第一次听到咧游戏机个 OS 咧系开放公测呢样嘢嘅。 应该是比较少的，因为 Windows Beta 或者 iOS Beta 咁就见得多啦。而家 Win11 都掟咗出嚟啦、不过可能是因为 PS5 个系统啊，应付唔到而家 Sony 佢想做，因为其实佢越来越想做嘅功能越塞越多落去咧，变成就系佢冇以前咁封闭式，因为佢要方便啲第三厂或者甚至系游戏商去加入啲 function 落去，你要加个 API 嗰啲嘢车落去嗰阵时咧，你就要多啲人去试噶啦。因为如果一旦你要咁样攞啲 API 接入啊咁样嘅情况咧，佢就不完全是一个嵌入式嘅 OS。咁嘅话就好有可能会有啲当初测试嗰阵时测唔出嚟嘅 bug 嘅，所以佢要需要多啲人去试，尤其是唔同人有唔同擅长方向噶嘛，譬如轮多几轮，试下稳定啲，尤其是。PS5 个 OS 大家知啦，但虽然我唔肯定系咪 OS 问题啦，但系硬件你就冇得改噶啦，咁 OS 配合唔到就我都吉入埋佢数噶啦。你睇到而家未改善完噶 PS5 而家系讲紧你有几好听，我有要 reboot 嘅家用机啊，到而家未解决晒噶，有改善嘅，每次更新都有执紧啲笔嘅，但系到而家未执晒噶，依然系好多问题噶、 不过我冇乜所谓啊，反正都冇惊玩。 妖又系呢句，咁要攞嚟玩 PS4 game 噶嘛，大佬，佢成日轻机咁点仲得了嘅？ 超我都冇机可轻， 我有机可轻啊嘛，大佬。咁啊，而家咪俾人试真啲先，咁啊，往后再无论系出更新版又好，出全新嘅都好，咁咪冇咁多问题咯。反正实有人肯免费做测试员嘅， 同埋都冇部机冇嘢好做。 虽然佢哋唔够专业，但系咁多测试员仲要免费嘅，又何乐而不为咧？ 白老鼠实有人做噶嘛？ 咁啊，好啦，咁啊，仲有啲白老鼠新闻，咁就我哋一路都讲咗好耐噶，3080Ti、3070Ti，咁啊，当然佢出咗啦，咁亦都当然系炒价啦，咁亦都当然，如我所讲就唔算系好缺货嘅，虽然炒，但系就唔系非常缺，你肯食炒价就有得攞噶啦，啲数据啊嗰啲啊测试出咗嚟啦，咁大致讲一讲啦，我哋唔系专业嘅测评，咁我哋只系睇一提啲打机友听听啫，即系都系嗰个，你肯俾到1万蚊买张 display 卡打机嘅话咧，3080Ti我重申一次，绝对是一个好的入手时机，因为第一它其实同一个 VRAM 少了一半的3090是没有分别的。你想想3090是什么价钱，这张3080Ti就算炒价都是15000而已，其实相对来说是挺抵的。因为3080Ti就是介乎3080和3090之间，大家很容易理解，其实它是更加偏向3090，几乎成旧的都是3090的。它唯一就是个体积小了，个冷却没那么厉害。亦都因为佢冇咗一半 RAM 啊，因为3080、3090都好啦，发热嘅重要地方就系嗰啲 RAM， 咁佢斩咗一半 RAM， 所以佢发热度又冇咁多。但系都因为佢斩咗一半 RAM 咧，两样嘢，第一佢有锁算力啦，第二就系就算佢冇锁算力都好啦，佢算力都唔会有3090嚟嘅。咁但系如果你打机，你唔使理呢啲嘢噶嘛，打机你爆 VRAM 嘅机会其实非常之低嘅，因为佢话就话斩咗半啫，但系都有12G噶嘛。即系如果你攞嚟打机系 OK 嘅，咁3070Ti咧。就当然价钱亲民好多啦，亲民好多都够你买部 PS5 啊，但系佢嘅性能就相对比较接近3070。 几乎是没什么改进的程度，而当然他的假期都没什么改进啦，甚至如果你讲炒价而言呢，他随时会请个3070的，因为他所说的。但是我都再提一提啦，只要特征温挖矿用的驱动程式被人定出来的话，这两张价一定会升的。即是我再重申一次啦，如果你要近期之内又肯食炒价，那你就是近期的时机来的啦，这样咯。 我都买不起啦，依家即是那句。 咁啊系 ，PS5 仲可以买得起，即系喂，你要明白，啱啱讲贵啲嗰张万蚊，平啲嗰张五六千左右啦吓，都贵过部 PS5 啊。PS5 已经喺香港系唔使需要食炒价，亦都唔一定缺货噶啦，即系未喺到你行过又买得到嘅程度，但系你要搵咧都系搵得到噶啦，已经嘅程度啦。 日本据传啊，已经唔使抽选啦，呢啲电器铺。 有部分嘅铺可以买，但系唔使抽选，但系佢依然缺货。 就至少， 即系大家先知啊，缺到要抽选同缺货，而家系跌翻咗下一级，又缺到要抽选，跌到缺货，即系话咧，你可以撞下运气过嚟，即系佢唔使去到话，喂，点解要抽选就系因为佢数目实在太少啦，咁可能会系有唔公平嘅现象，咁佢为咗公平啲，所以要抽选。咁而家情况就系、是，咁你咪多啲嚟咯，我哋有货嗰时就有货噶啦。 即系类似当年 DS 啊、3DS 咁样咯。 系啊，佢冇炒，亦都有货，但系就唔系间间都一定马上有货俾你。如果你唔肯俾炒价的话，而家一样情况咯。 好啦， 呢一单 其实几有趣嘅，中山来养星优啦，各位，咁咧就为咗宣传佢只新碟，就喺 YouTube 就开咗个免费配信嘅live， 点知 Super Chat 竟然爆升，港币197,290蚊，多过第二位嘅童生可可40,000。 咁啊，呢个两个嘢啦，就首先咧就因为佢有啲似当年衰木佢哋加10年之后过一次嚟。嗰一次系爆场爆到癫噶嘛，即系一样情况，就系因为佢刀山个朵，我谂大家都识啦吓，佢突然间出嚟开，咁所以大家即系咁耐以嚟嘅支持就谷埋一次过俾咗佢，咁就排名比个会长仲要多嘅。阿会长因为佢要毕业啦，所以其实佢个 super chat 其实系都系多咗嘅，咁但系因为佢系恒常喺度噶啦吓，所以佢就相对冇咁高啦吓。 但系一样嘢唔同就系、是本身阿中山佢系肯定冇谂过自己，其实靠 super chat 纯粹就当系宣传嘅，即系 fans 回馈嗰种咁心态啫嘛。佢冇佢自己冇谂过收咁，肯定佢冇谂过会收咁多。 唔谂住攞嚟赚钱咯， 系啊， 唔谂住攞嚟咁样赚钱化咯吓。 好啦，跟住讲开阿童生会长，我讲下另一个赤井心啦。咁啊，赤井心上个礼拜咧喺我录音冇几耐，又突然一宣布突然无限期休业。 嗱，先讲啊，我唔知边个喺度发梦出嚟噶，竟然认为佢两个个感情系非常之好，即系拍埋一堆咁样咁嘅程度，我唔知即系你配对厨都好，你冇咁样配法，佢两个只系恰巧地俾啲小粉红攻击嘅啫，其实佢两个唔系真系咁亲密到咁嘅地步嘅。如果你要讲亲密嘅，一定系天使亲密嗰啲嘅，啊，所以就系冇谂到，不过咧。佢呢个时间点突然间嗌无限期休止，无论佢系坚定留嘅，实系相关噶啦，唔使望噶啦。佢有提到佢个毕业 live 佢都会去嘅。当然佢哋都佢话佢哋唔系亲密到咁嘅地步，亦都当然佢哋系算系好感情嗰种嚟嘅。咁、个重点就系、是、有人就推测会唔会系佢都有承受咗同样类似嘅压力，因为好简单啫嘛。我肯定小粉红两边都一定打噶啦。你呢印象啊，成件事起头。就是阿哈扎玛走出嚟嘅，但系火力比较多，尤其是后期嘅火力比较多，系集中喺会长上面嘅。因为阿哈扎玛基本上就系正常受害者，但系佢亦都冇做啲咩嘢。但系阿会长嗰个性格第一名噶啦吓，好耐之前嗰个 podcast 已经提过啦。佢后边嗰个 end cut 往后亦都系一路都同佢哋喺度打成一片嘅。咁嘅情况下，一个就冇反应，一个就系咁还击。咁你肯定系打后者比较多噶啦。但系随住阿会长快毕业，咁佢哋话无限期休止。嗱，但系我要提一提一样嘢。阿哈扎玛唔系第一次玩啲咁嘅嘢噶啦，呢个哈扎玛嘅人格宗旨，佢玩过啲咁嘅嘢，因为佢入边佢个正式嘅名白，佢赤井心啊嘛，黑道啊嘛。 哈扎玛系另一个人格嚟噶嘛， 本来系佢嘅昵称嚟噶，后屘就变成咗佢另一个暗人格嘅叫法。但系佢后屘就话、哦：我唔再玩呢套啦，唔再咁样玩女人格啦。咁所以嗰阵时咧系又话过呢个哈扎玛宗旨嘅。咁呢次到底係真係，因为佢到而家为止啦都仲係用緊哈扎玛个 nickname， 咁我唔肯定到底其实佢话得我以后都唔用呢个名啦，定係佢真係唔玩呢？ 其实我到而家都冇证据可以肯定到底系边一单嘅，咁啊，所以就即系小朋友唔使开得咁快字，咁即系 fans 就唔使我讲佢啦，佢一定熟过我噶啦。咁呢个我外人讲就系、是、呢、这个癫婆你真系谂到佢会做啲咩？你要明白 ，Vtuber 基本上有一半系癫婆嚟，就啦。咁 咁，既然讲开辱华，就一路将辱华事件全部清晒佢先啦。 诶，咪住喺讲辱华事件之前咧，有单类似我哋成日讲，我哋讲啦，从来 S J W 同小粉红呢个 EP 式一体两面嚟嘅。我要讲单同 S J W 相关嘅，有一只有啲躲嘅独立游戏叫做 Firelight 泰迪熊嗰个叫做 Freddy 啊，系啦。咁佢就制作人就话我唔玩啦，我唔再退出制作游戏。咁而个原因咧就非常令人肉赤嘅，点解咧？就系话佢俾啲 S J 得攻击，而攻击嘅原因系乜嘢啦？佢捐咗钱俾特朗普，即系嗱，如果你话佢做咗咩伤天害理，甚至系一啲好唔啱嘅事，咁我仲可以理解。你捐钱俾特朗普，算乜嘢攻击点？我理解唔到。即系系冇错，我唔中意特朗普，但系捐钱俾佢有咩问题啊？我理解唔到。佢第一，佢系共和党人，咁好明显啦，好正常啦。呢个美国有一半共和党人啦，大概一半啦，冇同下口。美国有一半共和党人，咁共和党人捐钱俾共和党，好正常，好合理啫。咁你民主党人咪捐钱俾民主党咯，系咪哦？好正常啫嘛。咁佢系捐咗佢好多共和党嘅政客，咁然后其中一笔系俾特朗普嘅，咁啲人就捉住你点就走去屌佢啊，孖叉佢啊。而好不幸地啦，其实只 game 嘅主要支持者咧，就系嗰啲LGBTQIA 加加加加加，大家知嗰个族群啦，就系、是、好主要嘅客群嚟嘅。咁嗰啲人就去攻击佢啦， 统称嗰班扑街。 算啦算啦，即系性少数群组啦吓。因为 SJW 系两只重叠比例系好高嘅，当左边嘅 SJW 咧就走去屌捻到佢而家嗌收皮，咁就有啲可惜啊。虽然只 game 就唔系我杯茶，咁但系我系好唔乐见。无论我个政治立场系点，即系第一，如果你话共和民主，我一定系民主党嗰边噶啦。如果两分啊话，即系如果你系话左右啊，我一定系左边噶嘛。咁但系我冇办法接受你因为一个政治立场而屌到人哋要收皮唔玩，即系。 所以我有一个讲法啊嘛，边个话做咗民主就一定有自由噶？你睇美国咪知咯，而家 KCP 有 Q 自由啊？你系冇话自己唔中意LGBT 嘅自由噶？你美国甚至讲嘅，你冇支持共和党嘅自由，黐胶线。 或者调翻转讲咯，如果佢系走去攻击呢个性少数族群，即、就、系、是、屌客啦吓，我仲反而可以理解，接唔接受都仲要倾下嘅，但系最少理解啊，你屌客俾人屌咁好正常啫。咁但系佢而家唔系，佢系支持一个佢支持嘅政客，而个政客亦都唔系啲咩十恶不赦嘅人，系佢有好多争议嘅。 就系前美国总统 啊， 支持前美国总统有咩问题先？ 即如果你支持拉登，咁我仲可以理解啦。即就算你支持拉登喺美国俾人屌就好正常啦，即咁样咁嘅情况啦。喂，如果你话我支持希特拉，咁你德国俾人屌到开花，唔系应该系俾人拉嘅。我记得系犯法佢喺德国，咁好正常啫。咁但系呢个系你前总统嚟嘅，所以你基唔妥佢都好，佢亦都冇犯做啲咩伤天害理嘅事。佢纯粹就系捐咗钱俾佢，而佢只系捐咗俾咁多共和党嘅人其中一个啫。佢俾咗几十个共和党人，即系虽然系特朗普就唔算系传统嘅共和党人啦，佢只不过其中一个，亦都唔系好大嚿钱啫嘛，$1,000有冇咁大不了啫？ 呢笔唉，算啦，我唔即系再讲佢又系屌嘅。好 啊，讲到好惨啊，真系 跳下 都系辱华事件，亦都系先讲间普通少少嘅，就呢个圣骑士之战。如果系打开格斗 game 都知啦，系一个有一本嘅别树一格嘅格斗游戏。咁啊，其实美术啊嘅成分比较多，佢相对于用技术嗰类嘅比较多系美术嗰边嘅。咁 game 就冇乜所谓啦，佢出咗只新嘅叫做圣骑士之战奋战。咁啊，重点唔喺呢度。重点系佢入面咧有个，因为啲格斗 game 咧，基本上啲咩街霸嗰阵时都仲有几句去讲嗰啲角色系点解会参战啊，打完之后会变成点，当然后面有多啲嘅，系咁样纯粹一句起两句止嘅背景叙述嚟嘅啫嘛。佢入面其中一句背景叙述系乜嘢啦？喺21世纪呢、这个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人口密度高嘅国家，因为粮食短缺，嘟咁样啦吓，咁然后咁样就俾人话辱华啦。咁如果听开我哋 podcast 或者未留意开小粉红啲辱华事件嘅话，你已经知道中间问题喺边度啦。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人口高密度的国家，又系啲咁撚无聊嘅嘢，屌啦星， 佢好撚得闲噶。 我只能再套用翻我个专题嗰入边嗰一句：当你手入边有个锤，你就认为全世界问题都系钉；当你要表现爱国的时候，你就认为全世界都系辱华。 佢就得呢一招嘅咋。咁啊，结果咧就只 game 系 NGA 个论坛，中国最大嘅玩家论坛之一啦，就话特别讨论啦成。咁以作为一个咁 Mario 向嘅游戏，喺中国基本上系收咗皮咁滞噶啦，可以话系。咁官方亦都冇咩反应，亦都唔值得有个任何反应，有乜嘢啫？ 同埋呢类咁嘅辱华事件，基本上唔好话放三个礼拜，一个礼拜就冇人咗声气啦。之前 Jackman 啊，又讲到几咁夸张，而家。屁都冇过 啊！即系你唔出声就已经得噶啦。 只要就呢样咁小粉红辱华事件，刻薄讲句就系咩啊？屌你摆喺一个拜宾，佢哋三分钟唔记得晒，唔记得咗嘢嘅白痴啊，就唔记得晒噶啦。你理佢，你回应佢咧，佢件事越炒得耐。你唔理佢咧，一个拜之后佢烧第二笪。嗰啲低智能生物系咁噶啦。最戇鸠嘅啲艺人走表态支持政府，支持咩啫？呢啲嘢，屌你一个拜系咪冇咗件事啊？佢哋。 咁呢个要好睇下有冇新嘅 target 啊，嗰类嘢嘅。 同埋佢冇烧咁耐嘅，总之你唔俾柴佢。佢就烧唔着噶啦，你俾柴佢烧，你走去回应佢，你走去怪揭卡嘢就只会烧烧越耐，你唔理佢，死时烂闪扮冇嘢，一两个礼拜后佢班有冇件事，咁又就玩噶啦。 你睇某波兰蠢路左右摇摆咗几耐，都系好地地咁喺度啦，咁啊，嗱你话小花熊冇记性啦，但系又好记仇喎、啊，哇我谂啊十年前嘅，因为我睇 cap 图嗰阵时咧，就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唔系，我肯定我见过呢一幕嘅，非常肯定。 我有印象，我都有印象嘅。虽然我冇乜留意佢呢个短片集， 因为佢啱啱出的时候就已经有人 cap 咗嗰张图出嚟，去大家笑一笑就算噶啦。咁但系而家居然又俾人挖翻出嚟，系吓，亦都系因为佢个作品收录咗去新单本。 讲翻先，就系首先就系、是、 我哋牛妈传说， 漫画家方川宏咁佢嘅十年前作品《Line Dance 十八》就今年个月咧就发行全新单本，咁就喺佢第三卖有张图就恶搞毛泽东嘅，咁咧呢个月十七号访问里面咧，佢就话当时佢立中国盗版概念非常严重，所以佢要画一个就系唔盗版嘅漫画。 即系嗱，佢冇讲中国嘅，就佢就有用嗰个国家，大家知啦吓，呢、這个咩意思就系、是。 咁你话毛泽东咁，佢嗰个国家边个国家，大家知啦。 啊，佛地魔咁解啫，系不能言喻嘅国家嚟啊嘛。 咁呢啲小朋友惊气爆炸啊，激卡嘢啦，又话乜又话乜啦。 因为佢漫画就好耐之前画嘅，但系个访谈咧就系、是、最近登刊咗出嚟嘅，佢系讲翻当年。 点解会咁做？ 因为他当年画咗出来之后呢是没有出过声，即是没有公开发声，最少就没有公开大大声话我特登这个辱华放倒反法，他是没有那么大大声这么说的，那我现在就其实就是倾到这件事，那么倾到那么讲回当年的事，那么然后不讲游志可，一讲班小朋友就炸窝了。 首先就是一基本上所谓炸窝呢基本上是不会炸超过一个月的，两个比相当厉害的了。第二就是根据我哋理解嘅牛妈作风就系、是，佢当时会咁玩咧，可能就纯粹就系、是，咦几个人、啊，而玩咗之后就咁玩咗，我由佢咯。因为牛妈讲法就佢自己形容自己就系嘴贱，今朝有头今朝在，做嘢唔经大脑。 主要反正好简单，事实我事实当年系因为咁样所以写落去嘅，咁我而家咪讲翻个事实出嚟，有乜嘢啫？ 咁如果出版就佢咁样会得罪，咪得罪咯。 你咪得罪咯，因为钢炼喺中国其实系冇乜市场嘅。不过呢个冇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牛妈嘅情况系 佢都唔争在啦 吓。首先钢炼出咗好耐，而家漫画系佢得艾斯兰叫短期连载，因为而家都话啲散稿啊，跟住百姓贵族又唔系买得多嘅，而最紧要就系、是、佢真系唔漫画咪翻乡下耕田咯，住物理，佢翻北海道种薯仔绝对冇问题，佢又唔自在，佢大把钱大把版税，佢就身上面有一大堆咩嘢驾驶嗰啲咧大型搬运机之执照， 务农方面嘅 技能，佢识揸拖头嘅，可以揸拖头，可以揸重机，可以揸铲犁机。 佢老家系呢个奶农嚟噶， 冇，而家冇啦。 我知，即系收埋咗啊嘛。 一八年咧，因为芳村老爷咧年纪太大，所以咧就唔养牛啦。不过仲系种薯仔同埋种啲椰菜嗰类嘢嘅。 我意思话，佢如果系翻乡下务农的话咧，佢系有机会系做翻奶农嘅，就系睇个情况啦。 啊，讲真，佢要做。 重点唔在呢度，重点就系、是、一开始啲人挖翻出嚟咯。第一个反应都已经系咁啊，做乜挖翻十年前嘅嘢？哦，原来出新单行本，因为嗰阵时一个访谈仲未出嘅。嗰时讲紧，到底系咪咁样咧？定系佢纯粹系玩一玩啫？因为其实牛妈系相对嚟讲系比较熟中国嘢嘅日本人嚟嘅，以日本人嘅标准嚟讲啊，算系相对比较熟，真系熟中国嘅嘢。咁佢攞嚟玩一玩啊，毛泽东咁咩咁出奇啫？即系你知道，喂，即系其实咧，我觉得你将佢叫做僵尸，我可能理解唔到有咩问题啊。因为好简单嘅就，你啲大陆即系唔一定小粉红啦，通常唔系小粉红添，就点样叫毛泽东噶？叫佢无腊肉噶嘛？因为佢立咗条尸，而家仲喺个人民大会堂啊，定喺边度啊？唔记得咗啦。仲喺个玻璃棺入边噶嘛？喂，咁你哋自己人都叫佢无腊肉啦。咁人哋日本人系冇腊肉呢个概念噶嘛？ 叫佢僵尸有乜问题啦？好正常啊，都好合理啊。 算咯， 结咗条尸，尸咗喺度，然后到而家被腐化，仲唔系僵尸？当初系咁样谂嘅咋，纯粹就系梅若佢知道有个无贼刀呢个人存在，亦都可能会知道埋佢而家仲放咗喺地门大会堂嗰位 嗱，颇为不敬嘅。虽然咁讲就系、是，当我几年前去我人民大会堂睇过，我成日觉得就系咪嗰个立像嚟嘅咧？最真要系化嚣咗系嘛？那个立像嚟嘅咋？ 其实入边系个组织，其实已经系变咗一种点话？佢样系一样嘅，但系其实佢组织已经系完全换晒咁滞嘅啦。 唔系，重点就系中国嚟噶，假嘅梅达都有咗几期啫。 哦，咁因为如果系蜡像之类嘅话咧，佢应该系摆唔到咁耐嘅。其实系嘛 ？OK， 我只系纯粹话技术上咋。 我唔讨论技术性嘅问题啦。总之就依单嘢就其实你可以当系牛妈嘅一个宣传，亦都系当个笑料。反正就系佢唔在意。 然后咧，佢就讲翻呢件事，我睇出嚟。后妈果然从来冇令我失望过，佢唔系唔小心辱华，我就他妈的辱，辱到你爆 吹啊！ 吹咩咁样？系嗰只 嘅。你唔买咪唔买咯。 咁而家事实上就系国联系喺大陆系相对于全世界，只话系全世界啊，唔系净系日本啦，全世界嘅中国系特别地低嘅。当然唔关辱华事件事啦，原因系因为佢红嘅时代啊，系正版授权时代之前嘅事嚟嘅。因为中国嘅授权时年代其实好短噶咋，所以佢好多咧比较旧少少嘅经典作品咧，佢哋都系冇乜睇到嘅，好多人系唔识嘅，直情系。江恋就系其中一套。当然啦，我亦都相信，就算江恋喺中国好好卖都好啦，佢一样系会照讲。牛妈有咩惊过？有几耐？佢从来都冇惊过。 系咯， 呢单嘢我只系觉得牛妈传奇又加一了。因为你问啊，呢、这个辱华防盗版法咧，而家就成日听过啦。但系十年前咧，系真系差唔多系嗰个年代噶啦。嗰、那个年代开始有人提出噶，嗰阵时先开始有人提，而且仲要未流行啊，未成为显学噶，好少人提啊。但系而家咧，基本上系隐隐约约喺啲绘画圈啊、漫画作者啊，总之画画为生嘅圈子入边咧，系当成一半系道成都市传说咁样流传紧噶啦。即系你只要加某啲嘢落去，咩六四天安门啊、屠城啊嗰类嘢咧，你本嘢就唔会俾人盗版噶啦。其实有少少都市传说嘅 feel 啊，因为其实有啲真系身体力行做完，其实都系冇乜效果嘅。啲人要攞嚟嚟攞翻啦，其实都系照攞翻嘅，即系有咁样传说喺度啦。佢十年前咧呢样嘢系未流行嘅，而且阿牛妈咧对中国贴地， 相对贴地嘅 佢系真系知道实情嘅，即系唔似日本有啲所谓嘅支华派、所谓嘅亲中派，即系啲嗰啲咁嘅什么啲湿鸠政客咧，佢系唔识中国实际上发生咩事嘅，佢系完全就系食咗佢表面嗰一套啲官方说法啊，过呢样嘢就算噶啦，佢系唔知道下面实际上系咩样嘅，因为佢第一佢哋好少会去到中国啦，就算真系去到中国，都系接受啲官员款待嗰类嘢，佢系冇真正参与同平民嘅。牛妈某程度上系比呢啲咁嘅所谓支华派系更加清楚中国，所以佢识得开个玩笑，一啲都唔出奇。呢个我都有嗰句，佢讲起三句起嚟啊，你同我都唔够班啊！即系牛妈呢个历史加一，牛妈传奇加咁啊！呢单嘢咧，其实又唔系真系好大件事，不过咧，因为佢喺地球系相当地有名气啦，所以咧喺好几个主流传媒我都见到有呢个新闻，就唔系净系 ACG 新闻入面出现嘅。咁啊，相对其实比较大件事嘅，即系。其实我认为佢哋都系会抵制牛妈啲作品嘅，系会继续。虽然牛妈唔自在啦，应该会长情少啲，因为出名，唔系因为佢做咗几多嘢。咁啊，当然你都系佢个态度，系小粉红最深护恶住嗰种，我就他妈都肉嚟吹咩？而你对佢冇办法啦。有啲人点解可以 hurt 到咁伤，就是、因为你有办法 hurt 到佢啊嘛。方春文，你点啊？佢话你唔买佢屋企啲奶，哎呀，佢屋企啲奶都冇得买啦。你有乜嘢可以 hurt 到佢啫？你本来就唔买佢嘅漫画噶啦，咁你可以做咗乜嘢啫？佢只系话：，诶、哎，我哋唔盗版你嘅作品了，呢、这个系正面作用嚟嘅，你系鼓励紧佢辱华， 咪算咯。 即系佢就系他妈的唔想你盗版，所以先话咁样话噶嘛。而你因为咁样，而你他妈的唔盗佢版，咁咪如牛妈所愿咯。即系啲小朋友真系配合，真系乖，正规算。啊，好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 消息比较短，因为大部分都系 E 三同德德 T C 嗰边啦。 好啦，咁我哋呢度咧就做一段落先。其他今个咪真系大单嘢就留翻 E3 专题先讲， 稍二欲报去专题啦，好咁啊， 好好休息一阵先。